间八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美哲。今天是2015年11月14号星期六，今天机动车牌尾号不限行。下面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3个小时前巴黎发生恐怖袭击，至少60人死亡，并有几十名人质被劫持，法国总统宣布全法国进入紧急状态。 今天三元桥大修，目前正在断路，提示去机场的绕行路线。 今天北京重度污染持续，明天污染会有所缓解。 天通苑清华长庚医院10天之后正式开通医保。 大约在8:15是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黑龙江五大连池开启火山冰雪旅游季。 纪念刘宝瑞相声大聚会今天晚上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 大约8:30左右，请听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李瑞美哲早上8点为您介绍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新鲜资讯。 头条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法国巴黎发生多起爆炸案，目前造成至少60人死亡。据央视今天早晨7:16的报道，法国总统奥朗德说，这是法国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全法国境内进入紧急状态。 据央视报道，巴黎时间13号晚上9点多，北京时间今天早上4点多，巴黎先后发生了多起枪击、3起爆炸案，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60人，还有人被劫为人质。据央视今天早上7:30报道，已经有3名中国人受伤。 爆炸发生在法兰西体育场外，当时正在进行法国和德国的足球比赛，法国总统奥朗德当时也正在现场观赛，事发后安全撤离现场。 据国内澎湃新闻今天早上报道，枪击案至少还发生在2个地方，分别是在巴黎柬埔寨餐馆和巴塔克兰剧场。在巴塔克兰剧场，目前有人质被枪手劫持，柬埔寨餐馆的枪手蒙面作案，使用自动步枪。 那么有关巴黎恐怖袭击的最新进展，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法国国际邮报记者张助林，了解一下最新情况。张助林您好。 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法国被劫持的人质在巴特兰剧场这一块的最新消息。 目前是法国的警察是已经强攻成功的。那根据现场的传回来的消息，是警察进去的时候是踩着尸体进去的，说整个现场是惨不忍睹。他们目前因为法国媒体目前非常慎重，在就是我们知道在1月份的时候，巴黎周刊有17人死亡。那个事件之后呢，因为法国媒体当时做了过多的详细报道，被指责说会影响当时人质的安全，所以说在这次事件中，法国的媒体非常谨慎。根据最新的消息是，至少有2位恐怖分子已经是被警察开枪击毙。 那么在刚才您说的在法国的在法兰西体育馆那边的三起爆炸案的是当在场有两也是有三位恐怖分子呢是他是以自杀性的袭击这也是在法国本土上第一次出现这种自杀性的恐怖袭击。 嗯，那目前你的位置是在哪里？距离恐怖袭击的地点有多远？另外，你周边的民众目前的情绪怎么样呢？ 我是在巴黎八区的。那个今天晚上在巴黎发生了七起这个袭击事件，再加上三起的这个在体育馆内的爆炸。他的这个七起袭击事件呢，主要是发生在巴黎的十区和十一区。我在巴黎八区，就是我们这边隔了一个区，但也不是太远。那么法国民众，我觉得是第一次，我本人都感受到这个非常的慌乱，很紧张，就从来没有发现过这种。否则法国总统奥朗德也不会在第一时间内就宣布这个全国的戒严以及关闭法国的国境。但是根据现场人士传回来的消息是，就是在十区和十一区的巴黎就是当地的居民还是表现都非常团结，他们就是。马上下来帮助，就是在路上很慌乱的群众，迎接到他们家里去，收容他们睡觉，或者说是喝咖啡陪他们聊天。 嗯，那现在法国巴黎的时间是几点钟？目前政府在巴黎采取了一些最新的什么样的举措呢？ 现在法国巴黎是凌晨1:06。 嗯。 那现在是有一些地铁到就是已经是路面交通以及包括是比如说在市中心，就是在发生事件的十区和十一区已经完全戒严，是完全进不去的。那所有的是整个巴黎以及大巴黎地区的救护车都已经是动员去前往这两个地区，还有就是所有的医院也都全部动员做好准备。我们目前法国媒体是没有透露任何说关于数据上的消息，但是美联社之前有一个报道，有一个消息是说，大约是至少有100多位人质，被当时就是在巴达弗朗的剧场内被扣留。我们知道这个剧场可以容纳1500人，而今天晚上那个就是摇滚音乐会呢，这个门票已经在几天前就已经销售一空了，所以说这个是。从这个数据上就可以想象说非常是可怕的，而且警察说他们是踩着尸体进去。 嗯，好，非常感谢张竹林给我们带来的最新情况的报道。那么稍后我们新闻广播全天也将会持续关注这起事件，谢谢你张竹林，再见。 好，那么据央视记者江华在今天早上7:15连线当中也提到了，巴塔克兰剧场距离今年1月巴黎发生恐怖袭击的查理周刊并不远。 嗯， 那么 就在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50左右，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就此发表讲话，对巴黎恐怖袭击表示谴责。他说，这不仅是对法国人的袭击，这是对整个人类及普世价值的攻击。 关于巴黎最近发生的多起爆炸事件，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梳理报道。 今年以来呢，法国境内接连发生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了多人死伤。1月7号，巴黎《查理周刊》杂志社总部遭到袭击，造成了包括主编在内的12人丧生，多人受伤。这在当时是被认为法国近年来遭受的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而6月26号，一名袭击者驾车闯入了法国东南部里昂市附近的一家工业气体工厂，冲撞气罐引发了爆炸，警方随后在工厂附近发现了一名遇害者的尸体，并且发现疑似与极端组织有关的旗帜。法国警方还说呢，被捕的犯罪嫌疑人曾经被法国安全部门记录为对国家安全有潜在威胁的人，又因与法国里昂地区的极端派别关系密切而再次引起了安全部门的注意，而被害者是嫌疑人的雇主。这是法国今年发生的第二起恐怖袭击事件。 好，关注完了今天凌晨法国巴黎发生的突发事件之后，我们目光再转回到国内来关注一下北京。首先来说说天气方面， 北京今天的天气依然是遭遇重度污染的情况，空气质量指数220到270。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显示，目前北京大部分地区有雾、大雾黄色和霾黄色预警还在进行当中。 嗯，那么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雾转中度霾，南部有重度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70%。 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咱们再来说说交通方面，目前三元桥因为大修正在采取断路措施，将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1点钟。那么接下来的15个小时，三环三元桥区域主辅路都会断路，禁止公交车以外的车辆行驶。 三元桥是北京东北部地区的交通枢纽，北三环路和京顺路两条城市干线的在这儿呢是立体交叉，同时临近首都机场路，交通流量较大。 据介绍，如果采取常规的施工方法，影响三环的交通至少2个月。经过研究，施工将桥梁整体置换时间优化为了24个小时。 在施工现场呢，作业区只有1万多平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对比一下，一个足球场的面积是7140平方米，在这个比足球场大一些的面积上，有100多台大型机械，近1000名施工人员，施工精度要求非常高。 为了提醒司机，施工期间交通部门也在全市重点道路设置了500个提示标志，到了三元桥附近还设置了13个疏导岗位。 接下来11月16号到12月20号恢复施工阶段，夜间将会占用京顺路、三环路部分车道。 三元桥断路期间，机场高速保持正常通行，但是流量会激增，司机朋友可以绕行机场二高速、京平高速和机场北线前往机场。 另外，从四环、五环也可以到达机场高速，可以通过四元桥、五元桥进入机场高速来行驶。不过，从三环路是不能直接上机场高速的，也提醒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 嗯，咱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昨天上午8点钟，北京发布了今年冬天的首个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重度污染仍将持续，明天空气污染有所缓解。 面对重污染黄色预警，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示说，儿童、老年人等易感人群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减少体育课等户外活动。 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本周末将偶尔有阳光露面，不过啊，也掺杂着雾和霾，算不上明媚。这些地方要迎来晴空万里的好天气，预计要等到21号以后了。 稍后我们还将连线气象专家，为您做最新的天气情况预报。 再来说说供暖季将到了，今年北京也将新增74000户居民使用电采暖。到现在，全市煤改电用户的总数已经达到了38万多户。今年采暖季可以减少燃煤大约61万吨。 电采暖和传统的方式相比，是否会增加成本呢？据新京报的报道说，目前北京市相关部门都给予煤改电用户相应的经济补贴。 针对城区居民，以平均每户30平方米来计算，每天晚上9点到第二天的早上6点，加热9个小时，一共耗电57.4度，加上低谷电价以及政府的补贴，每天采暖费大约是5.76块。 以一个采暖机150天来计算，30平米的面积需要花费864块钱。如果烧蜂窝煤，一个采暖机相同面积的房屋最少需要1200块蜂窝煤。同等面积下，用电采暖还是比烧煤更便宜一些。 再来关注，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的有关医养结合的指导意见。对此，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昨天表示，对于养老机构设置的医疗机构，符合条件的可以按照规定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范围。 目前不少医疗养老机构没有医保报销资质，很多老人不愿意自费在那里享受医疗服务，因此还是选择去医院看病，有人还长期在三甲医院压床。 还是养老方面，2015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展览馆开幕，将持续到明天。 据新京报的报道说，有参展商可以为前来参观的老年人免费检测体内的微量元素。 博览会共有来自国内外70多个企业参展，涉及养老机构、老年地产、康复辅具，还有医疗器械和老年旅游等等。 那么医疗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位于昌平区天通苑的清华长庚医院，将从本月23号起正式开通医保，北京医保患者就诊可刷卡实时结算，这是一家大型的三级公立医院。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地处昌平区天通苑，据法制晚报报道说，天通苑是亚洲最大的社区，拥有700多栋楼房，将近70万人。 目前清华长庚医院还不是 A 类定点医院，需要参保人选择长庚医院作为定点之后才能够报销。 那怎么才能把一家医院选为定点医院呢？北京本地的医保患者当中，在职人员一般可以通过单位的人事部门统一变更医保定点医院，退休人员、城镇居民医保人员可以就近到社保所申请变更。 那么在学校和托幼机构办理参保手续的，需要通过学校或幼儿园来变更，在街道社保所来参保的，去社保所申请变更。 在时间上，每个月的5号到25号可以办理医保定点医院的变更手续，变更医保定点24小时之后生效可用。 那么想要了解更多的细节呢，你可以拨打咨询电话，北京社保热线的咨询电话是12333。 再来关注，歌手尹相杰因为再次吸毒被抓。本月12号晚上9点，北京警方在朝阳区一小区内抓获了尹相杰，尿检结果呈阳性。早在去年的12月25号，尹相杰就因为吸毒第一次被抓。 可能大家还记得，今年2月28号在法庭上，尹相杰称自己吸毒的原因是因为工作量大、精神压力大、经常熬夜，并且当时连声了三说，以我为戒。表示悔过。 法院也是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尹相杰有期徒刑7个月，罚金2000块钱。今年7月24号，尹相杰刑满释放，至今才3个多月的时间，他因为涉毒再次被抓。 对于众多明星吸毒，演员陈道明就说，演员比普通老百姓挣得多，社会关注度高，要非说有压力，也是在名利场想出名、想风光的压力，用压力解释吸毒纯属借口。 明星吸毒屡次成为公众焦点，对此呢，有人认为毒品离我还很远。实际上，目前北京实际的吸毒人员已经将近15万人。 那么在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戒毒隔离所管教民警就说，这里的戒毒人员从17、18岁到50、60岁都有，从无业人员到公职人员，基本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 记者在强制戒毒所采访的时候，戒毒人员也讲述了毒品的恐怖之处，整天整宿不睡觉，也不吃不喝，一宿就能瘦好几斤。 冰毒为代表的合成毒品还会毒害人的精神领域，有的吸毒人员甚至出现严重的幻觉，感觉被追杀、被害，并由此引发杀人、自杀等恶性事件。 所以说还是那8个字哈，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没错。热点新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前备受关注的黑龙江哈尔滨严受犯人杀警越狱案，昨天在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犯罪嫌疑人高玉伦、王大民被判处死刑，李海伟被判处无期徒刑。 咱们回顾一下案情，2014年9月2号凌晨4点40分左右，哈尔滨市延寿县看守所三名在押犯罪嫌疑人高玉伦、李海伟和王大民杀害了一名监管民警，抢走了一部手机以及衣物后逃脱。经过10天的抓捕，三名逃犯全都落网。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刘慧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走全国29省高速缴费不停车，就办中国银行速通卡，年内申办无需预存现金，便可获赠价值400元车贷电子标签。畅享京津冀地区通行费95折优惠，详询中国银行4006695566。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哟，今儿谁生日啊？请吃蛋糕。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请你吃蛋糕。11月底前到西位投保车主成功测算保费，就送蛋糕分享装。快打电话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藏高速路庄桥到南环出口出京方向车多。此外呢，之前受到雾大的影响，京藏高速采取的临时封闭措施目前已经解除，请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然后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黑龙江五大连池开启火山冰雪旅游季， 纪念刘宝瑞相声大聚会今天晚上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 嗯，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有互动的环节啊，提出的问题是今天在东北部地区哪一个主要的桥区正在进行大修段路施工呢？短信您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好，接下来我们进小段广告，稍后见。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车照开，房照用，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典当行，20年专业品质。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早晨的8:21，这里是美哲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今天的旅游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黑龙江五大连池开启火山冰雪旅游季，届时呢将会举办中俄圣诞狂欢、冰雪过大年、探秘火山游、炫动冰雪游等活动。 据了解，今年五大连池风景区的冬季旅游推出了一条人文科普运动线路，户外运动爱好者们可以采取竞技徒步的形式，穿越老黑山，徒步龙门石寨，行走在由北方九寨沟之称的火山地貌当中。 此外呢，新近开门迎客的北纬48摄氏度温泉养生馆也是一大亮点，在这里游客可以享受一次暖暖的火山温泉之旅。室外白雪飘飘，游客呢可以端着一杯热茶泡在高寒地区的室外温泉里，感受一下冰火两重天的独特魅力。 文化资讯，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纪念刘宝瑞相声大聚会将于今天晚上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 晚会由李金斗和马东主持，唐杰忠、施圣杰、石富宽、姜昆等当代相声名家，以及刘宝瑞的外孙侯冠南等优秀青年相声演员都将登台表演。 今年是相声单口大王刘宝瑞诞辰100周年，在相声行内，刘宝瑞被称为艺人中的才子。他的相声借鉴吸收了独角戏、电影、戏剧等艺术的优点，大胆革新创造。已故相声大师马三立曾经评价刘宝瑞的艺术特点是幽默风趣、表情微妙、朴实无华。 刘宝瑞的代表作大家都很熟悉了，比如说《连升三级》，还有《珍珠翡翠白玉汤》《官场斗》等，都是针砭时弊，让人更是百听不厌。其中的《连升三级》还被编进了中学语文课本。此外，唐杰忠、马季等相声大师也都曾跟随刘宝瑞学习相声。今晚的演出呢，将在怀念他的同时向大师致敬。 文化资讯，咱们再来关注，16卷本《孙中山全集》日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集采用了百纳本的方式，吸收了近年来中外各界人士的最新研究成果，共收集整理稿件11500多篇。 全集由已经95岁高龄、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和孙中山宋庆龄研究的尚明轩担纲主编，还集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8家单位的近代史专家组成编委会。 嗯，那专家表示啊，全集完整反映了孙中山一生的政治主张和奋斗业绩。相比于以往出版的版本，全集增加了外文著述和题词遗墨两大类，比此前中华书局版的要多出了3000篇文章，500多万字。 今天是周六啊，文娱资讯大搜索为您推荐几个周末值得一看的演出和展览。演出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一部世界顶级的冰上舞台剧《 冰上迪士尼。今明两天，冰上迪士尼魔幻欢乐季将在首都体育馆和观众一起在冰上狂欢。 本次舞台剧的演员来自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瑞典等国，其中人气超高的迪士尼动画电影《冰雪奇缘》当中，两位冰雪公主艾莎和安娜将首次降临亚洲，带领大家一同唱响电影当中的经典主题曲。 据了解，自1981年至今，冰上迪士尼已经在全世界超过46个国家、250个城市上演。登陆中国20多年来，也先后演绎了《公主的梦想》、《米奇环球狂欢之旅》等许多精彩的主题。 演出的时间分别是今天和明天上午的10点半，以及今天下午的3点和晚上的7点半。目前还有最低180块钱的票。 文艺资讯大搜索，我们再来关注一部以云南风情为题材的管弦乐作品《春来红汉云南随响》将于11月15号，也就是周日，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演出。这也是目前全球第一个4个乐章以茶为题的大型乐队作品。 据介绍呢，这部作品的故事蓝本是凤凰求茶传奇，春来红汉是傣语凤凰茶园的意思。作品描述了在上古先民世代生活的澜沧江边一座吉祥和幸福的世外茶园里发生的故事。 这场演出时间是明天晚上7点半，最低票价80块钱。 那说到了茶呀，再给您推荐一个和茶有关的展览。第12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本周末继续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这次展会吸引了来自日本、韩国、斯里兰卡、印度等国家的参展商。 在这一届茶博会上呢，由斯里兰卡茶叶局主办的西兰红茶日将让参观者一品斯里兰卡红茶的味道。来自斯里兰卡的十几家茶叶公司将会推介顶级的西兰红茶。同时呢，斯里兰卡艺术家还将带来当地的舞蹈和当地的茶艺表演。 此外呢，一群来自各大高校的外国留学生还将在展会期间由专业人士引领，现场亲身体验和茶有关的产品制作，了解中国茶文化的历史，让茶成为对外交流的语言。 那么文化娱乐资讯大搜索，我们接下来再给您推荐一部和老北京有关的纪录片，叫做《实说什刹海》。 要说最有老北京气息的地儿，什刹海绝对是名列其中。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历经一年的时间，镜头对准了什刹海地区丰富活跃的人文样本，走访的人物多达上百位，最大的年龄102岁，最小的只有1岁。通过记录普通人的情感故事，传递了老北京的风物气质。 什刹海呢，曾是漕运的终点是从元大都开始，伴随着京城存在而生生不息的北京魂。这部作品分为家传、担当、勤奋、心气儿、手艺、能耐这6集，将于明天晚上起明晚8点钟在北京卫视生活频道连续播出。 文艺资讯的最后，再来关注北京电台第7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 广播新时代，用心播未来。北京电台第7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颁奖典礼将于11月29号在中国传媒大学隆重举行。10家和优秀主持人奖以及新增的7个单项奖项将在当天一一揭晓，还将邀请到众多大咖嘉宾到场助阵。 本届颁奖典礼还将征集幸运的听众亲临现场。从今天开始，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点击评主持人菜单，填写报名表，火速抢票，就有机会获得现场门票和自己喜爱的主持人近距离互动。 好了，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28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燕妮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八点，天气资讯。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雾转中度霾，南部重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10摄氏度。 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50到270，空气质量为重度污染。 今天白天北京有霾，空气质量和能见度比较差，登山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登山。 那么今天 明天这两天雾和霾都有，而且明天还有降水的天气，洗车之后不利于保持车辆的清洁。综合来看，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早晨的8:29，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小猪骑着单车去了西藏，而他此行的目的不是观赏美景，而是到那里去拍摄孩子们的笑脸。接下来这个故事呢，我们就一起来听。笑脸曾于2010年11月首播。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我们曾经讲述了北京姑娘小猪骑单车闯西藏的故事。她曾经两次骑车去西藏，前两天就在出发之前，小猪告诉我，前两次她去西藏只是为了看风景，而这回她要给那里的人们带去一些东西。到底小猪要做什么呢？这还要从她的摄影爱好说起。 拍了很多人，他们对影像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单纯的，他们只要一张照片，然后他们把这个照片托人带回家，让他们的妈妈看一看，我很好就足够了。包括西部的我们常见的那些老者的面孔，但更多的是孩子。 小猪告诉我，平时他并不特别的喜欢孩子，但这些雪域高原上的孩子却让小猪的镜头不由自主地跟了过去。 然后那些孩子他是我们看来就是很脏，然后又没有任何的娱乐的学习的这种好的环境，帮父母干活，他们的牛全都在山坡上面放养着，然后那些孩子如果他想点这个牛的时候，他就要满山遍野的去找，有时候这个找的过程是一个礼拜，他就拿着衣服拿着干粮去数他的牛，为什么不把牛拢在一起呢？但是拢在一起的话可能草就不够。有时候我们看着他们都感到有一些心酸，想不到他们是怎么是这样的生活环境呢，但是反过来说他们很快乐。透过他的眼睛我想知道他的故事，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有时候语言的交流太频繁了，我 有一些方言或者是 障碍，他不会说汉语，有一些可能上了5-6年级的他汉语会懂一些，但是也不会懂得很多，基本上我们两个人都是靠眼神和笑容微笑，虽然我的摄影水平吧相对来说还是显得比较执着一些，但是得益于镜头里面的这些孩子总是很感染人， 他们的笑容 非常的单纯，而且他是毫无保留的向你去展示这些东西，有一些女孩子会羞涩一些，但是你看到她们还是非常愿意跟你接触，而尤其是她看到数码照片以后，她非常的惊喜，她对你的这种好感马上就能体现出来，真的让我很吃惊。 每次旅行归来，小猪都会把照片放到个人博客上，她说那些浏览过这些照片的朋友往往都被孩子们的笑脸和眼神所打动。 我们觉得谁没有一张自己的照片啊，那孩子都5-6岁了，在西部真的有可能他没有，他没有这种条件，有的牧民家里头你一进去他有一个帐篷，然后有几个锅，然后就是他的牛和他的羊，还有他的身上带的珠子天珠啊松石，但是孩子他还是希望有自己的影像。我们总说影像改变生活，行走改变生活，怎么去改变？ 是啊，究竟怎么去改变呢？他一个匆匆走过的旅行者又能为这片土地做些什么呢？几乎是在电光火石之间，小猪有了一个主意，那就是用立拍得相机给人们拍照，就可以直接把照片送给他们了。至于立拍得相机呢，小猪自己有一架，不过就在买胶卷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也许还有人和他一样也关注着这片土地。大概是为了证实自己这个想法，小猪写了一篇募捐的文章，发到了自己的个人博客上。 我的目标是募集到60盒，就是600张立拍得，35块钱一盒，乘以60，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但是募集到这个款项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 你本来想要多长时间募集到？ 我本来没有想到能在我的博客上募集到60盒，我只是想能 在我出发之前能募集到多少是多少，其他的部分我可以用我自己的钱去补足。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么快就募集到60盒，我上个礼拜把胶卷已经买回来了，还有很多人要求为我赞助我钱买这个胶卷。我不是以拿钱为目的，而是以拍摄为目的，我只能跟他们说这次的募集胶卷的这个钱已经够了。但是很多人他朋友他很热情，他就说那你可以买点别的呀。 在这儿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在前天下午，小猪已经坐上了从北京去西宁的火车，从西宁他将骑车去拉萨，在他的行囊里稳稳当当地装着60盒募捐来的利拍德胶卷，也就是说将有600张照片给那片雪域高原上的人们带来一点变化。 你看，给一个孩子拍一张利拍德是3.5块，但是我不愿意给他3.5块钱，很多驴友他都有这个感触，尤其是在拉萨，你给他拍一张照片，他要问你要钱，他给你做模特了，要问你要钱。但是我觉得这种风气不是很好，而且对他本人来说也不是很好。我宁愿给他3.5块拍一张照片，对很多孩子来说，是他从出生到现在唯一的，也是第一张。然后我给他们拍照的同时，他们会回馈给我一些东西，那就是他们的笑脸，去对我们这些旅行的人产生一种温暖的回忆。 我喜欢在你面前绽放着我的笑脸，我要用我的语言让你爱上我的世界。我喜欢对你直接，这直接让我亲切，跟着我把头一点，你就站在我这一边啊。我的喜悦 好了，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呢，咱们休息一会儿，来关注一下目前北京路面上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不是998，不是598，买人保直销车险送免费保养，真的不花钱，机油、机滤、工时费全免，上门保养、到店保养任你选。 人保直销车险，轻松保，简单养。 400123456。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张少云，请少云给我们提供一下最新的路况分析。少云你好。 哎，李伟好，听众朋友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那首先提示大家，目前的这个三元桥正在大修，那么受这个大修影响，目前的这个东三环的农展桥到燕莎桥的南向北出现了车辆积压的情况。那么另外呢，在北三环的和平西桥到三元桥这一段也出西向东也出现了车辆积压的情况。那么这里再次提示大家，正在大修，所以大家要选择一下绕行路线，否则你是走不了的。那么另外呢，再看一下其他的路段，目前呢在这个西二环，在天宁四桥到复兴门桥的南向北是车多路段。那么另外呢，在西三环是从六里桥到新兴桥南向北也是车辆行驶缓慢的路段。那么其他路段主要是车多集中在了这个东部地区的进城的几条联络线，像京通快速目前从五环一直到建外大街的这个进城方向都是车辆行驶缓慢的路段。那么另外姚家园路的双方向以及朝阳路的东西双方向也是车辆行驶缓慢的路段。那么其他情况道路通行良好。主持人，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好，非常感谢少云给我们带来的最新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发生的巴黎恐怖袭击案的最新消息。据央视的报道显示，8:30的最新报道显示，中国使馆正在核实是否有中国人员伤亡。截至目前，还没有接到有中国人在袭击当中受伤的消息。 据央视报道，警方在巴塔克兰剧场的总攻已经结束，至少2名袭击者被击毙。 奥朗德也是取消了前往土耳其参加 G20 峰会的行程。奥朗德刚刚宣布，这是法国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法国全境目前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最新消息还包括，巴黎总共发生了7处枪击事件，6次爆炸，目前事件已经至少造成60人死亡，法国关闭了边境。 那么据新华社转以美联社的报道显示，截止到今天早晨的8:30，法国一名警方官员透露，至少有100人在巴塔克兰剧院袭击事件当中身亡。 我们再来听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罗丽君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北京馆的最后一批志愿者。罗丽君离开北京一共才23天，可是在世博会闭幕的时候拍的照片里面，家人和朋友都认不出来哪个是他。世博会结束之后，只有一面之缘的马尔代夫商人为何给他写来一封长长的信呢？一起来听由张冰冰采制的23天的印记。这个故事曾在2010年12月首播。 我现在走在大街上，或者坐在公共汽车上的时候，当有人问路的时候，即使不是问我，只要我知道，我都会主动的去给人家指路。 罗丽君的这个习惯不是一天半天养成的，是在做志愿者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他从奥运会开始做志愿者，后来又参与了国庆60周年和世博会的志愿者工作。当然，这些经历当中，他讲起来最兴奋的是去世博做志愿者。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家里人不是很支持他去上海。 孩子根本就不让我走，因为像这一走就是23天的时间，最后都拿着我箱子，就是我要出发的时候，他拿着我箱子就是不让我走。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当时好像真是铁打了心似的，就是要上世博。 作为一个母亲，罗丽君心里肯定不好受。那他为什么铁了心非要去世博做志愿者呢？听完今天的故事，也许您就能找到答案。罗丽君和他的伙伴们是上海世博会最后一批的北京志愿者。在人山人海的世博园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居然是一位70-80岁的老人。 有一天啊，一个晚上，有一个颤颤巍巍的拄着拐杖的一个真是耄耋老人啊，头发花白都驼了背的一个老人问我说，你是北京派来的志愿者吧？他说的话绝对是那个京腔京韵，我当时一听愣住了。这个老人家白发苍苍，我说您是特意从北京来上海看世博的，精神多可嘉呀。我当时以为，他说不是，我是在上海生活了近50年的北京人。哎，当时就是有一种感觉在撞击着我，就是乡音无改鬓毛衰，独在异乡为异客，就那种感觉。我当时就告诉他，我是北京来的志愿者，并不是像您说的是讲解员，但是我给您介绍，我把所有这些展品都介绍给老人了。老人就是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说，哎呦，感谢您，我来了这个世博会已经5次了，也是第一次来中国省市联合馆，第一次见到了家乡人。 我的北参观世博北京馆的游客那么多，很多人都和这位老人不一样，有些人说的话就让罗丽君很受伤。 哎呀，能够理解的开两句玩笑啊，你们北京好像就跟奥运以后才有的北京吧，北京没有历史了。当然我听了以后就非常的，我觉得心里头不好受。比如说有的游客在参观那个主展厅的时候就说，这是什么呀，大针管。有的人假如说，妈，你看那地铁。实际上他们表达的都不对，都没有理解这个含义。我一开始是听到他们这些错误的理解的时候就去纠正他们，但是到了后来，我就会有意识的主动的去给他们讲一些，比如说那个针管并不是针管，而是代表的是北京的生物医药防治水平在世界的领先水平，代表的是防疫疫苗。那个列车呢是磁悬浮的列车，而且他们就会问，哎，北京怎么会有磁悬浮呢？我就告诉他们，这些呢都是 正在研制当中的，哦，他们才问明白。 讲解这些并不是罗丽君的本职工作，也没人教过他，那他是怎么了解到这些知识的呢？他告诉我，这是因为他服务的位置得天独厚。 我们的职责就是设备的维护，所以我讲解的内容呢都来自于偷师，当有那个预约团队来的时候，就会有专业的讲解员来给他们讲解。我在那个岗位是经常能够听到他们的专业讲解。 作为志愿者，罗丽君和他的同伴们一起在世博园里要到了90多个场馆的祝福和签名。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结识了一位马尔代夫的商人， 他又给了我一张名片，邀请我把照片发送给他。等回到北京以后呢，我就是把照片我们的合影给发过去了。后来他给我回了一封长长的信，就是希望我们保持联系，他明年4月份到北京来。同时呢，他欢迎我们到马尔代夫去，因为马尔代夫是一个美丽的海岛国家，适合于度蜜月。所以我把这封信推荐了给我所有的朋友，我说你们要是去度蜜啊，优先选择马尔代夫。对，非常有意思。 现在讲起这些收获，罗丽君非常的开心。其实在世博做志愿者的过程很辛苦，世博会刚结束的时候，这些志愿者有一张合影，可这张合影里罗丽君的同事和朋友们都找不出她来了。 哎，我单位的同事朋友家里人说没看见你啊，你在哪儿呢？我说我找着我自己。说这哪是你啊，为什么不像？我跟你说，就因为太瘦了，看我现在吧，好像胖乎乎的，实际上当时我自己对上自己的那个照片，人都已经变了另外一个人了。 虽说这次去世博做志愿者，全北京一共才选了300人，罗丽君作为这1/300感到很光荣，可毕竟这么辛苦，会不会觉得不值得去呢？罗丽君用世博北京馆里两个小伙子的对话回答了我的问题， 说你瞧北京的名片。我当时挺诧异的，我就循声去找，然后一个小伙子对另外一个小伙子说，志愿者的微笑是北京最好的名片，人家是北京来的，你看这不就是北京的名片吗？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北京人的那种感觉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我拿什么奉献给你，其实你说苦不苦累不累，咱们自己心里的都非常明白。别人就问我你值什么，你图什么去，我说我非常的值，我觉得我非常的自豪，就是这个自豪两个字，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别的语言能够表达。 爱的奉献给蓝天，星光奉献给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 好，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收听故事啊。接下来呢，我们的听众印女士啊，曾和老伴儿一起去香港旅游。那次呢，他们欣赏了香港的美景，品尝了香港的美食，但让他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意外遭遇危险后又化险为夷。那这当中究竟发生了怎样曲折的故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香港印象》。这个故事曾在2010年12月首播。 我的朋友，百个奉献给蓝天，星光。 印大妈和老伴儿两个人来了一趟香港自由行。说起香港给自己的第一印象，印大妈说一个字儿就是美， 特别漂亮。上面是蓝天白云，底下是碧绿的海水， 碧绿的海水， 碧绿的海水， 海上还有游船是吧？ 游船特别漂亮。 黑了，底下呢已经万家灯火了，海面上啊那个游船啊点了彩灯在闪闪发光， 游船上有彩灯， 有彩灯，外国人啊朝了我们啊 OK OK。我当时就想，我们香港有祖国而骄傲，我们的祖国也有香港而自豪。 繁华的香港让印大妈和老伴儿大饱眼福，也让这两位70多岁的老人有点找不着北，穿行在香港纵横交错的街道之间，迷路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 每出去一次就找不到地方，因为他那大街小巷太繁华了，而且都差不多的。我们出去以后旅馆都找不到了，那么就问啊，不是这个酒店在哪里，人家告诉我有一个老同事特别好，哎，跟我走了两段马路送我啊， 就为了送你到那个目的地。 后来送到了，我太感谢了，我说耽误了你的时间哦，送我们。他说没事，你们到这里可能找不到地方。我们也说我们是北京来的，这好心人太多了，给我们了很大的帮助。 走走逛逛，看美景，买东西，一般的香港旅游大概都是这样。不过印大妈的香港之行除了这些之外，还多了一次遇险的经历。 第二天我和老板娘呢，我说咱们到九龙公园走一走啊。他坐那休息的时候呢，我呢很快速的到超市看看， 去超市看看， 就是九龙公园边上。没想到啊，走得很快，那个玻璃门我没看见，我一下子个大鼻子啊撞了玻璃门上了。看后来流血的情况，我可能把里边的鼻膜撞破裂了， 就流了很多血， 流了好多血，也拿了卫生纸呢，我也赶快擦那个血，从了手臂流到底下，我都不会说话了，又疼又后来我赶快走到我老伴，他坐了凳子等我们，他看见我都呆了， 看见阿姨这样的，你是不是就特别紧张了？ 那当然了，我说我血的太多了，流了，不是流了一点。 看着印大妈血流不止，老伴儿干着急却无计可施，因为从北京带去的手机没法用，人生地不熟的，实在不知道该上哪儿找医院。于是印大妈先在长凳上躺下来，希望情况能有所好转。这时一位年轻的姑娘走了过来。 姑娘呢，她一口哟，你怎么流血了哦？我不是躺在那养着，她赶快告诉我，她普通话说挺好的，她说你不要仰头，这需要倒流，你赶快坐起来哦。她教我这个护理的方法哦，他说没关系，你别着急，我也经常这样流血，叫我怎么着怎么着。他 特别热情的女孩子，他说你们内地来的吧，我说我们北京来的。 要说印大妈这会儿最需要的就是专业救护人员，可上哪儿去找呢？哎，还就有这么巧的事儿。 没想到这个时候正巧，这个就无巧不能书，五分钟的时间大夫就来了，专门救护我来了。正好一个男士背了红日子的药箱，他很快的看见我以后啊，走到我跟前，我那个纸已经一团一团的，擦了好多了，都还在流了。他拿出他的纱布给我擦的，给我擦干净以后，他很快的给我量血压了。他说：“你血压挺好的，挺稳定，你不要着急，安慰我，特别亲切，跟自己亲人似的。”这样的我当时呢，我只会掉眼泪了，啊，不会说别的。 在这位男士的帮助下，印大妈的情况慢慢稳定下来。这会儿她想起来该问问需要付多少治疗费，而得到的答复却让她相当意外。 她说我们不用的，她说我们就是义务救护队，专门为伤者救护的，我们不需要的。我刚从山上下来，后来呢我说请你把你的微信啊、你的地址电话给我留下来啊，他还挺感动的，就写了几个字，后来我就知道了，他姓郑，电话我都记下来，9400什么什么3号吧。临走的时候安慰我，他说你不要着急，你血压比较好，注意大的出血情况啊，假如是血少了没事了，就你放心了，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假如还继续要流血了，你晚上呢及时到医院去治疗啊。 幸运的是血没有再流，鼻子也不疼了。一两个小时之后，印大妈完全恢复。回到酒店，两位老人就开始为回程做准备。想起第二天即将离开香港，印大妈觉得自己还应该再做点什么，于是她找到了大堂的值班经理，她要打一个电话。 我找值班经理呢，我说先生我拨个电话，我不通电话，我郑先生，我说刚才你救护的同志，我说我就好了，我太感谢你了。他说不用的，嗯，是他们的义务，欢迎以后再到香港来了什么。我后来电话搁下呢，那个值班经理说，嗯，你啊，假如晚上有什么不舒服呢，你再打电话找我，随叫随服务哈。啊，我挺开心的，我说你们真好。 夜深了，香港灯火通明，星光闪烁， 霓虹灯下的海水泛出蓝宝石般的光泽。想起此行的经历，两位老人的心情很难平静，他们有点舍不得离开美丽的香港。 这一晚上呢，我挺激动的，睡了半夜也起来看，看不够啊，真是不夜城。香港美丽，香港人更美丽了，香港是非常了不起的，绝对东方明珠。 小河弯弯， 香港之行虽然短暂，但留给两位老人的却有很多。它甚至影响到了印大妈此后的生活。从那以后，印大妈有了一个新的习惯。 一看香港有关的景色介绍，我特别注意看。那么我想，我这一次平生第一次，什么时候去呢？ 将来有机会，我马上去。 好了，听完了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我们最后再来公布一下互动环节的答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三环上的哪个桥区因为大修目前正在采取断路措施呢？答案就是三元桥。恭喜手机137尾号0241的这位听众，您获得了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稍后我们的编辑会与您取得联系。 到这里，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刘慧燕妮，主持人李瑞美哲，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欢迎您收听由腾欢和郑磊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再来一起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他有气质，亦可奔放，能风雅，又不失激情。沃尔沃全新 V60 Cross Country 越野车，媲美 SUV 的越野性能，也兼具轿车的极致操控和舒适贴心。不止外在，更有内涵，有大空间，更能随心灵活变化，满足您的探索渴望，让人生路出众不凡。沃尔沃全新 V60 Cross Country 越界车，出众无界限。贵宾热线400-678-1200。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0000。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1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